亲爱的主，感谢你，你不但救拔我们，也赐给我们恩惠的话语。主啊，当你的众儿女今天在你圣殿当中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使用约瑟的生命，你使用约瑟的视角，主啊，来帮助我们看待我们自己今生里面所遭遇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做基督徒的发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并没有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一帆风顺，而且你在教会里面仔细观察的时候，发现那些很包括那些很敬畏神的人，那些很认真对待神话语，那些人的生活好像不一定都让你很羡慕。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检视我们内心羡慕什么，但是我们看见那些从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个人所经历的，和在历史中间所读的那些圣徒的生命，那些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遭遇，我们好像感到没有那么平顺。所以我们来今天用一段时间来思想我们这系列信息的第二个使命，人生里面第二个信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遭遇的。盼望约瑟的故事，约瑟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带来属天的启示。约瑟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创世纪37章到50章里面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约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约瑟这个角色，在圣经里面有多少人特别喜欢呢？啊，这才这一点呢、啊？那你要么客气要么不好意思哈。在旧约当中，旧约当中除了大卫以外，你不一定同意哈，大卫不一定是第一人选。我最喜欢约瑟了，所以当我的爸爸把我名字叫卞雅敏的时候，约瑟的弟弟，哇，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卞雅敏，约瑟对卞雅敏特别好，然后别的兄弟给一份，他给五份，哇，我最喜欢小时候看到这里，哇，卞雅敏可以五份，约瑟这个宰相对弟弟这么好。但是我最近因为预备这篇信息，我来再重新读创世纪37到50章，除了38章另外一个故事以外，发现约瑟多次流泪。我到从现在长从小到现在听了很多信息，还没有听过一篇约瑟的眼泪。其实约瑟的人生里面充满了眼泪。约瑟这个人被吸引到一个地步，不但基督徒喜欢，犹太人喜欢，连世界上那些励志讲座都用约瑟做故事了。你要像希伯来人的宰相，在埃及的宰相那个约瑟那样肚子能撑船，所以约瑟这个品格非常吸引人，几乎是完美的一个人。但是约瑟的人生里面，你仔细看的话，我数了大概有70-80次哭了，甚至嚎啕大哭，大声的哭，哭了许久。所以约瑟的人生里面其实充满了眼泪。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约瑟一生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来看，到底对我们的一生所遭遇的、所经历的有什么启发，有什么帮助。第一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从一般世界上的角度来看约瑟的人生的际遇所遭遇的。那大家都可能听过啊，有人用约瑟的几件衣服的颜色、几件衣服来描述他的生命，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第一件是彩衣，他爸爸老来得子，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甚至偏爱他的儿子，所以招来兄弟的嫉妒。他特别喜爱在什么地步呢？做一件特别漂亮的彩衣给他穿啊！你看我放了一个图案，哥哥们在那里，哇，爸爸怎么这么喜欢他？这个是典型的家庭哈，里面有一个孩子受宠的时候，其他的不开心，所以这些兄弟就怀恨在身，在心。但不但如此，这个约瑟好像还会把他兄弟做不好的事，还会告诉他爸爸，还会告状。哇，这个受宠的孩子还告状，所以更讨厌他了。他不但讨厌他， 这约瑟这个好像有些人说不知趣哈，但是我仔细想想，这个是不是他不知趣？还把做了梦，那做了梦是哇，那几个禾捆，他哥哥的禾捆向他下拜，哇，这听了，他说难道我们都向你下拜吗？这哥哥没看了，听着不高兴，哇，约瑟不当一个梦不够，还想连太阳星星都向他下拜，他说有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哇，他爸爸听了。难道我跟你妈妈是一个太阳跟月亮嘛，对吧？还哥哥是一个星星，都要向你下拜吗？那哥哥们又怀恨在身，但是他爸爸好像有点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事情放在心里。雅各发现这孩子的梦很特别，所以雅各很宠爱这个儿子采衣，所以哥哥们嫉妒。大家都知道这故事，后来哥哥去事件去牧羊的时候，他爸爸让哥哥去看一下他，让约瑟去看一下他哥哥，结果这哥哥起嫉妒的心，那个做梦的都不叫他约瑟哦，不叫弟弟哦，那做梦的来了。英文里面有一首诗歌很好， Beautiful Dreamer 哈，美丽的梦神，美丽的做梦的人，那这他是做梦的来了，他就是最后要害他。最后大家看见第二个衣服，他就那个故事很长我就不讲了哈，他就被放到坑里面啊，还多亏了他的哥哥，有两个，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好言相劝，不要害了他了哈，就要不要他的命。最后呢，把他放在坑里，把他的衣服彩衣扒下来，然后用那个羊的血给他弄上颜色，然后告诉他爸爸，你儿子死了。大家知道雅各知道的时候嚎啕大哭是吧？这是他宠爱的儿子，是他爱妻拉结所生的。所以那些故事大家看到雅各非常悲惨，在那里哭泣。所以血衣用他的，虽然他这时候没有真的死了，但是看见这是血衣代表他兄弟对他的怀恨，被父亲宠爱，被兄弟嫉妒怀恨，所以血衣是代表他人生一个低谷。然后他就后来被卖到借着米甸的商人经过那里，好像偶然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是神的安排，有一群人过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卖到埃及以后就卖到一位宫廷里面卫戍部队的负责人，一个军官的家里，这是护卫长波利法的家里，做了仆人。第三件就是仆役，这件仆役你要看那个故事啊，39章里面讲的这个仆役啊，多次提到那个衣裳，他穿仆人的衣服，重点还不只是他做那里仆人的卑微，其实他在仆人家的时候地位很高的，除了他妻子以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管理，所以他在波利法家里是相当有权柄的，应该说这仆役不是代表他很低潮的。但是他太太波利法，他约瑟长得帅啊，帅气，然后又有智慧，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别人看见这个人又聪明又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哇，这个太太就眉目传情，天天跟他说哎呀，我们一起睡吧，一起睡吧。要是今天的话你会觉得哇，这大好的机会啊，因为这是仆人，这个主人又不在对吧，又出去了，然后这女主人对你那么好。但是约瑟的回答大家都知道，约瑟没说哎呦，主人对我这么好，我不可以这样子。大家还记得约瑟怎么讲吗？有没有人记得约瑟的故事？你们很熟了，我不能，我哪能做这种大恶的得罪神啊。所以约瑟没说我不能没良心啊，主人对我那么好，他没有从人的良心的层面来看，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啊。所以约瑟很敬畏神啊。所以这个仆役啊，真的衣裳那个词在39章里面多次出现，衣裳留在那里又扒下来，然后后来又衣裳做了很多文章，这件仆役给他带来很多的冤枉。后来他被放到监狱里面穿上了囚衣，在囚衣的时候，在里面这个人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39章里面又有两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第4章里面有4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在波利法家里受委屈，神与他同在，在关到监狱里面，神也与他同在，监狱长看见这个人哇很聪明，后来连监狱都请他管理。后来有遇到两个人久正和善长，法老的两位大臣竟不知道怎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而神也预备这两个人在那里，也是约瑟家后来得救的一个途径。被冤枉放在里面的时候穿着囚衣，但是显示神的智慧在他身上，是为两位大臣解梦，大家都知道好细节就不提了，为久正、为善长 解梦的时候，一个要砍头，一个要光复原职，而且都是三天后实现。而这件事情因为刚好三天以后应验了，所以约瑟就让人知道，哇，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解梦你可以乱解，解完不成就也就算了，在监狱里面可能打发打发时间，但是这个希伯来年轻人解梦的时候成就了。所以这个善长就认为，这个酒正就认为，将来他还约瑟还求他，将来我真的没做什么错事啊，被关在这里，求你将来纪念我。但是人家光复原职就忘记他了，所以约瑟被人忘记了。当然后来到了法老也做梦，这个里面很多梦哈，约瑟从前也做梦，然后后来这个两个大臣做梦，法老也做梦。做梦以后，法老的梦不会接，后来酒正才想起来，哎呀，我在监狱里面遇到一个希伯来青年，很厉害了，他解梦解了两个梦都对了，而且三天以后应验，而且是准确的应验，就想起这个年轻人，他说，哎呀，我想起我的罪来了，赶紧把这个年轻人提出来。这地方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这里引导啊，就像在以斯帖故事里面看见神在那里在引导这些事情。后来呢，他想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年轻人带出来为法老解梦。大家就知道七年的丰年，七年的恶年，这些都是法老看见这么有智慧的人，就说，约瑟说，那你就派一个聪明智慧的人来治理埃及。他一看神的灵在你身上，我还能找谁呢？就让他。其实大家仔细看，在创世纪里面，约瑟还没有应验那个七年的丰年，他被任命为宰相了，被任命为宰相，他是30岁的时候，他被卖的时候只有17岁。在13年中间，这个希伯来的奴隶在13年中间，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么大的智慧，但圣经上说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上次以前赵牧师也讲过，他说跟关监狱人关在一起，可能学好多知识。当然，赵牧师也说这是猜测哈，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智慧的来源。不一定是从这些官员那里学到的，也不一定从波利法家里学到的，他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后来法老看见他这个人非常有智慧，就给他穿细麻衣，给他戒指，给他戴，给他金项链，就给他穿上细麻衣。所以在约瑟的人生里面，可以用这5件衣服来表达他一生里面受宠、受欺、被卖、被忘、受托、受委屈，然后被囚，再度受宠，这种一生里面高高低低的几个方面。所以这是约瑟的年生，我们也看到中国一位以前领导人三起三落，哇，别人都佩服得不得了，这个人可以三起三落。约瑟的故事里面大概也是好几起好几落，但是我们这是从人的角度看，好像高高低低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很容易，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经常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听到一个弟兄，不止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哎呀，当年出国的时候很风光哦，全班就几个人考到美国来，哎，后来一发现我们到了美国只是做个高级打工的人，受很多委屈，但是同班同学那些书都不如读我们好的，还在国内发大财了，然后也去做高官了，当然关监狱的他就不说了，就开始觉得失落了。从人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今生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年很优秀，来到美国留学，哎，家人风光，老师称赞，同学羡慕，但是后来过若干年以后，你发现，哎，比起你的同班同学不如你的人，你好像没什么优势了，回去以后就有一些失落感。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回国同学会，连付钱都不要我付，这是请一个当镇长的政委书记还是镇长的一个同学付钱，我们这些同学吃饭居然请政委书记来付钱，因为政委书记是芝麻官了，很小的官了，但是他有关系费可以付，同学会吃饭都可以来付啊！我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我没说我要付钱啊，因为我知道美国回去的是我们又土又穷，没有人家看不上我们，我只是说我们一人付 一部分啊，我只是说我们一人都分摊一点。结果呢，一向正直的班主任，一向我佩服他非常正直的班主任也暗示我，也就让他付了吧。哇，我更惊讶了，这个班主任我真是德高望重，我非常敬仰他，结果在中国那种大酱缸里面，他居然暗示我，你就算了吧，就让他付了。我们同学吃饭可以让国家来付钱，哇，就还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觉得我太天真了。哎，我没有失落，但是我心里感到很震惊。但是我听到有一位朋友，有一位慕道友以前在我们中间，他国内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让在芝加哥北部买一栋房子，300万，我可能给你们提过。那我们的同学，我们这位慕道友就问他，300万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呢？啊，国内那个同学很快就回话，他说当然。他刚开始想了300万，他就除以6年级，就看大概40-50万，还可以在芝加哥北部还可以买到一栋不错的房子。他就问他，顺便问一下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他说当然是美元了。哇，我们那个慕道友心里就是哇，开口就在芝加哥北部买个300万的房子，当然是美元了。他说那就随便买了，就这地方到300万能买到很好的房子在这里。然后电话挂下来就很失落。因为我们这位慕道友，资深慕道友，原来是班上读书很好的，现在他的同班同学就随口就在芝加哥北部买那种300万的房子，他还要挑挑了，300万去哪里买哈？40-50万好买，300万就可能要好好的买，但是心里失落感。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今生人生的轨迹，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约瑟这种极起极落，遇到这些，他的智慧，他的委屈。他遇到的遭遇，我们很容易会用人生的那种人的角度来诠释我们的一生，或者来诠释约瑟的一生。但是我们下一步来看看约瑟到底，对吧？我们弟兄姊妹也很，我也遇到，我们在牧羊中间遇到有些人觉得生不逢时啊等等。哎呀，其实当年我们很多人80年代初上大学，那时候是我们是真的生了逢时啊，更早的人才给我们说上山下乡生不逢时。就是后来看见有些这种失落，有人说怀才不遇，没人认识他，他很有才，有人说生活今不如昔，不如以前了，因为他是跟过去的相比，有人做过一些错事在婚姻中间，或者说别人做错事了，他说痛失良机，悔不当初，有些人就很痛苦，有些人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投资等等，做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后面就欠债台高筑，也很多的悔恨。那有些人到一些年迈以后，也发现子女不孝，然后有些配偶离世，他就感到人生空寂，一切皆空等等。就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很容易这样看我们的一生，但是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中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神的启示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以童年那些梦，何坤的梦，那些星像星日月星辰向他朝拜，这样的梦不是约瑟多事，不是约瑟好像可以把它藏在心里不要说出来，是神向他启示。在约瑟故事里面，你看见后来果然他的兄弟向他下拜，果然他的父母来向他表示敬重，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这就是神给他的启示。你说当然，你说哦，这是约瑟的故事，我不可能有这些。好，我们继续看约瑟哪些事情我们可能有，我们不一定领受神直接的启示，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属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掌握了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终极的目标，也知道往哪里去。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在他身上，他解梦里面充满了智慧，那种智慧就跟大概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就但以理也是一样，连外邦的那些君王大臣都看见这个神的灵，神圣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别人都看见这个人非凡的一个人，他不只是天才，他是一个神才超才，还看见他有神的同在。刚才讲过他在波利法家的时候，圣经在39章里面提到波利法家在监狱里面4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经历了，别人周围人都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办事情顺利，所以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神给他智慧，神的同在在他身上，他不只是一个很聪明啊好学啊，不是，我们都没有看见这些圣经上特别的记载，但是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弟兄姊妹出门你都跟他说神与你同在，有没有？ 我这次去旅行去加州，去师母的弟弟家，弟兄姊妹，神与你同在，我们能够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平安，神保守，就是这个是基督徒的祝福。但是在约瑟身上，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彰显出来一个因着上头来超然的智慧，带来做事情一种独特的昌盛，是世界上人没有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上班，在与邻里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人发现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有神的同在，表现在一些事情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在小组里面或者在一些事情讨论的时候，你的见解不只是很独特而已，你的见解里面还有一些超然的智慧，让别人发现不一样的。我也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处理别人家里困难的时候，来真是真的神的灵在他身上处理一些家庭的危机，化解一些人生里面的危机的时候，他真是有很超然的智慧，那个不是一般的聪明，跟诸葛亮那种聪明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神的智慧在里面，神的同在。第三个、第四个是神的旨意。约瑟明白神与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他身上，我们到第三点的时候继续来讲约瑟怎么看他自己。约瑟与他弟兄见面的时候，特别会刚才第四十五章第五节跟五十章二十节里面，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谈，这是很重点。约瑟人生高高低低，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因为神在他生命当中，我们也一样的来看我们的今生，从原来居住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遭遇一些高高低低，遇到一些什么人结婚，遇到一些什么样坎坷，什么挫折，什么艰难，但是神的儿女有一样很特别的不同的东西，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离开了这一点，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会回到世界上那些方法来诠释我们的一生，然后我们也会可能有遇到一些事情，也会潸然泪下，也会在那里独自的哀叹，甚至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幸、倒霉等等。我听到不少弟兄姊妹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说，哎呀真是倒霉，一出来就是真是倒霉，你一说你一直倒霉哈，这件事情神一定是不喜欢的，你已经用世界的方式来解释，你忘记了你的生命里面还有神在你里面。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也是重点，约瑟怎么看他的生命，约瑟他自己怎么看，约瑟怎么样从神的角度、神的视觉或者视角来看他的一生。首先第一个是约瑟流了好多眼泪，这是事实，刚才提过他见到他兄弟的时候，他被卖那里兄弟认出来的时候，他哥哥讲的说，哎呀真是我们当年不该呀、啊、不该害人，你看现在已经神惩罚我们了，报应我们了。哇，约瑟一听难过，这是兄弟把他卖了。后来见到弟弟的时候，也是见到他便雅悯，他同父同母的弟弟的时候，他爱弟的感情发动，哭了一场。还有好多啊，他见到父亲来的时候也哭了。后来父亲临终的时候，遗言传过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五十章那里，他听到的时候也哭了。他一生里面，他父亲死了，当然他也哭了，而且哭得很厉害。他父亲，你想想，父亲这么爱他，兄弟嫉妒他把他卖了，父亲死的时候他你看有 多大的哀痛，非常痛。约瑟里面真的一生里面充满了眼泪，但是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在四十二章十八节里面他跟兄弟讲，我是敬畏神的，你只要好好做，这样做我不会随便乱来的，我是敬畏神的人。后来也是一样，他说你看五十章刚才读的经文，我岂是神，我岂能代替神。当约瑟父亲过世以后，刚才读到了他的兄弟们来找他，赶紧说你爸说了，你爸说你，我以前你的兄弟恶待你，你现在不要报复啊。然后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你看约瑟遇到试探的时候也是，我不要得罪神。然后遇到兄弟来道歉，父亲临终的时候遗言借着兄弟告诉他的时候，他心里听了一阵难过，然后告诉兄弟，我不能代替神， 要审判也是神去审判，我不会去审判你。但是约瑟相反却善待他的兄弟，他很敬畏神。然后有两节经文我们必须一起读，45章第5节，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45章第5节。在约瑟的使命人生中间，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看他来解读他自己的一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做埃及的宰相吗？还是做一个将来要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一个励志故事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创世纪45章第5节，我们翻了来一起来读好吗？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生命。好，哥哥们害怕，可能 也自责哈，自怨自恨。他说是不要这样做，这是神在你们以先，神差我来的，而且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全性命，保全生命。保全生命是不只是保全这些先例的生命的。他保全生命更重要是让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应许这条线不断落，不会因为饥荒神的应许断掉的。所以约瑟非常清楚自己人生的使命是放在神对他先祖，对他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从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那里下来的这个应许，上帝的应许不会断落。我约瑟到埃及来是神差来的，我在这里发迹了，昌大了，不是要来名垂青史的。大家还知道他坟墓都不要，埃及的宰相坟墓是很大的，但是他不要埋在那里，让他的骸骨搬到迦南去。这不是小举动了，一个人成为埃及的宰相，除了法老的金字塔以外大概就是埃及的宰相了，但是他不要留在那里。另外一节也是必须读，50章第20节，来看看他怎么解读他一生的使命，是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看，约瑟把人对他的看法和他神的看法，你们以前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成全，要保全这些性命。所以他解读他一生的遭遇，他看见上帝在差遣他，耶和华神在差遣他，而且为了保全这些人的生命，是为了延续神在他们祖先身上的应许，不会断落，不会断绝。而且他在临终的时候，他一定坚持要把他还告诉他，在希伯来书11章22节内，我们一起读，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一起来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50章那里。创世纪50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大家再回到那里看看刚才他怎么讲的。50章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然后24节，约瑟要死了，但神约瑟对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这重点哈，他在发预言，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出埃及，这是预言要出埃及，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个应许之地迦南。所以约瑟在临终之前发了个预言，我们这地方不是我们久留之地的，要把我带出去。他用棺材自己的尸身要带到迦南，让他们启示要做这件事情，就像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也要约瑟启示要把我带到迦南去。所以他承受的乃是属灵的传承，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给亚伯拉罕里面说，也是说第4代的时候要出埃及的，15章16节里面告诉他第4代要出埃及。第四代是谁？亚伯拉罕的第4代是谁？约瑟。 所以你看神告诉的事情约瑟没有忘记，你告诉我真爷爷第四代要出埃及的，所以他凭着信心死了。所以你看世人看见的约瑟是一个能撑船的叫胸怀，他的宽恕人哈，兄弟害他能够原谅，就看到这些。但是属灵的眼睛看约瑟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停留在世人所看的约瑟那种励志故事，要看见他生命中间有神在他里面，而且我们能够学习像约瑟那样的眼光来看过去的遭遇。别人的意思可能就是害他的，但是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良善的，这个好的非常重要，是良善的 goodness。 这个良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恶意，他许可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失业、婚姻的破碎、身体的衰残、疾病、身体上的、心灵上的，都可能这些事情神许可临到我们身上。但是约瑟的一生告诉我们，我们要操练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今生，不是因为我们显示出对别人的宽恕显得我更加高贵，我的心灵更加宽广，那是偶像。但是约瑟的宽恕是因为从内心对神的敬畏，知道神应许给我祖先的不会忘记，我的使命活在今生就是保存这个性命，使这个链条不要断掉，是神借着我做一个环节的事情。没有因为希伯来的奴隶成为埃及的宰相而在那里哇我多了不起。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生命当中遇到低潮、遇到软弱、遇到不幸的时候，甚至世人看来，我盼望你能够从约瑟的生平当中能够看见神在哪里，找你的生命里面神在哪里。我自己也是看，虽然也不可能做宰相、做美国国务卿，我们也都没希望了，但是我在想到我自己的生命，30年前遇到很大的一个危机，那是我精神性的危机。原来很大的梦想要在中国很有抱负，我那个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很有抱负的，抱负到都骄傲的地步，但是一场大风波、大患难临到的时候，全部我们都蔫了。我的同学在美国寄钱给我来美国考托福GRE，也都被我喝啤酒喝掉了，30年前。但是那场大的风波、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垮掉了，没有梦想。于是神就借着我那种破碎，这种世界梦想的破碎，我就后来好吧，我去美国留学学数学去。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看来很悲惨、很绝望的不想活的时候，来到这块土地上。许多人来美国里面很上进啊，要求科学求什么，我来这里的时候是灰头土脸来这里，是梦想不能实现了，来到这块土地上偏安美国，在那里过个好日子算了。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想到被基督徒包围了，然后于是一大堆信仰的探讨啊，那这样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群这么高学问的人也这么迷信等等，你知道我的故事后面。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神帮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骄傲。我昨天在加州度假，还跟那个亲戚还没信主的一个弟妹一个亲戚里面的一个太太告诉他，我说你不知道，你要是30年前认识我，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要暗示你我多么了不起。然后他说哎呦，我看见你现在精神上很富足。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精神上很富足。他看我跟师母，我看到你们精神上很富足哈。就像我们弟兄也称我是精神上的富翁，我们这里有弟兄称我我们日子还过得下去哈，不用担心。但是我知道他是称赞我，但是我在解读人生的时候，那些过去可以成为抱怨的，可以成为可以对政府、对政党、对什么，可以一辈子在那里怀恨的。但是神帮助我看见了救恩，得到了救赎，然后神完全改变我的心思，能够把福音带给自己的同胞，成为我一生的呼召。神就感动我，也呼召我把自己生命献上，一生传神的道。我再见到我的老同学的时候，被很多老同学看清了，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搞半天拿了学位也去做这种事情。你知道被别人看清没关系的，被家人、被老同学、同班同学看清是很受不了的。但是神就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 重新用神的角度来解读人生里面的那些遭遇，那些危机，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么大的破碎，这种骄傲虚荣的人，他不可能悔改的。所以上帝知道量身定做需要这么大的破碎，让你梦想破灭了，然后你好好去认识救恩，然后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才会悔改。否则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世界上蛮成功的，也可能也进监狱了，但是上帝让我去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一生喜乐。真的，我现在还会被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说精神上富足，我都知道这个话的意思，他们请我吃大餐来再告诉我你精神上很富足。但是感谢神，我们超越我们所遭遇的，让他们看见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于是我们能够学会操练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遭遇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就像今天姊妹们所献的诗歌告诉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会低沉软弱，但是那个歌的作者他也看到那一对夫妇那样的这种残疾人中间仍然透露出属天喜乐的时候，他写下美好的诗歌，他的眼睛既看顾麻雀也可以看顾我们。主啊，孩子真是感谢你为约瑟的生平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他人生里面的坎坷起伏，看见的也不是好像他具备多么伟大的宽恕，乃是看见他对神你自己的忠诚，对应许的信靠。主啊，知道他一生的目的，人生的整个人生的使命，乃是要保全性命，为了神你自己的应许不至于断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特别为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生命里面遭遇过艰难坎坷，主啊，一些流泪的，主啊，在各种痛苦里面，无论在家庭工作与人相处，主啊，遇到许多艰难的弟兄姐妹，主你自己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亲自来安慰我们的心灵，能够有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遭遇的，以及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能够像约瑟那样，主啊，看见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遭遇的。奉主名求。